我说穆奎啊，你这叫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、啊！我当年也跟你差不多，不过呢，我犯不上跟你晦气。你回去把你爹换过来，孟二铁有一肚子话打算跟他说，说完了咱们或打或不打，咱再另议，怎么样，能不能把你爹叫过来？呸，长毛，两国的仇敌有什么好讲的，有什么好说的，要想见我爹爹不难，你来看，你必须赢了我掌中的双锤。 文英， 抱着橛子拉屎你还登上劲了，好好好，今儿孟二铁就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。来吧小伙子，你就亮亮你的家伙头来吧。说话之间就见小太保穆奎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双臂抡开双锤啊，他使了十足的劲儿，锤打流星式，奔长帽就来了。长帽这么一看呢，这家伙真有把子力气，禹王神说要往上一撩就得两败俱伤。长帽呢没架他的锤，左脚一点马镫，右腿一碰马的前夹膀，这匹宝马良驹滴溜一转圈，穆奎的双锤就走空了。这穆奎呢赶紧把手腕子一翻，嗨，使了个野马分鬃锤，奔长帽的耳根台子便打。雌雄眼儿仍然没有还手，往下一低头，这大锤呀、啊，擦着他背后的眼心镜就过去了。二马一打对头，穆奎把双锤并在一起，泰山压顶，又下来了。长帽还没还手，一拨马又躲开了，连着让他三招，可把穆奎气坏了。我长帽，你确阵不成？ 不确阵，确阵我不敢来。 确敌不成？ 确敌我也不敢来。 既然不确敌不确阵，因何不还手？ 孩儿哎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不念仁义二字，帽他爷还念呢。谁让我跟你爹有交情呢？你赶紧回去，让你爹过来跟我见面，然后咱们再动手，我这叫化腹前言。你让废话，抡锤的还打。咱们单说镇上的朱穆英一看长帽出马了，朱穆英的心哪不好受，那跟长帽从小在一块长大的，出生入死多少年呢，那好的搂脖子抱着腰，那就是差个姓得了，不分彼此。如今老了还闹了个翻脸，他心里头能是滋味吗？一看长帽还真够意思，连着让了四五招没还手，他明白这还念当初之情啊，不然长帽能让这个吗？那瞪眼就宰活人呢。朱穆英一想，我再不过去实在交代不下去了，另外他也替他儿子着想，真把长帽惹急了未必能讨出便宜来。想到这儿，朱穆英吩咐一声，来来来呀，鸣金，锣声这么一响，穆奎听得真切，心里一翻个，我这还没打呢，怎么就叫我回去？军令不敢违抗啊，万般无奈的虚晃一锤，长帽，